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这个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天一我们老朋友了，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今天呢也是这个过年之后我们种草了没，然后第一期。 对， 那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拜个年，新年快乐。 对，祝大家狗年运气旺旺旺，工作旺旺旺，怎么吃都不长胖。 哎，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呢这个主题呢马上就要到春天了，对不对？ 对。 哎，已经算是春天了嘛。对吧， 天气来讲还没有那么暖和。 还没有那么暖和。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换下这个厚重的冬装。 是的， 迎来春天。 你看一梦现在还穿着这个大毛毛，对不对？ 我穿的就有点像夏天 没有，春装，春装还是卫衣嘛。 春装， 对对对。啊，那今天呢这个我们春季护肤小技巧，让你素颜都非常的漂亮。一梦今天就是素颜，然后今天一梦呢要给大家展示就是如何护肤，在春季里护肤，包括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护肤品。 嗯 嗯，好，那我们这个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吧。那么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冬季不防晒，如何回家不如回家卖白菜。 其实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是吧，因为冬天都过完了，但是其实防晒在一年四季都不能少，对吧？ 是的，没错。而且一梦呢今天也要给大家推荐几个不错的防晒用品，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以前在跟天一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也说过，这个不管是这个四季春夏秋冬都是需要就是 防晒 护肤的。 对， 对，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经常说哎，这冬天了哎，感觉挺冷的，应该晒不黑哈。 对，大家可能在夏季都会注意防晒，但冬天就会忽视。但其实大家可能不够了解的就是因为冬天啊我们这个空气云层相对较薄，其实紫外线可能更容易照射到我们的肌肤，所以说紫外线跟冷暖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所以冬天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防晒。 是的，哎，天一我觉得你对这个简直是 如数家珍。 对啊，就是 张口就来， 张口就来，真是比我还熟了呢。那我们今天也是要给大家推荐几款护肤品。那首先第一款护肤品呢，大家请看一下这个图片。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它的这款呢是 NOV， 然后是纳夫零刺激温和的清透防晒乳液。哎，它其实呢也是有一个这个护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有这个这个防晒的一个作用，没错。它的这个试便参考的价格呢是158块钱，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从这个瓶装大小来看，那个这个价格呢算适中吧，谈不上便宜，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因为它既有润肤功能还有防晒，一举两得。 是的，没错。那这款呢是属于是敏感肌必备的一款，就是我这样的肌肤就是不油闷不会拔干，就是纯物理防晒。 对，从物理防晒就是在上面涂厚厚一层， 哎，对， 隔绝 是， 但那样会感觉皮肤被堵塞了一样。 对，就是经常大家都会说，就是如果防晒产品，如果你一旦选不好，就会产生这个毛孔堵塞。就是还是挺恐怖的。那天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属于是油皮吧？ 我是干皮， 干皮。 以前咱们在节目中专门测过，我皮肤出油是因为太干了， 是因为太干，所以才会出油。那其实这一款呢，就是属于这个 NOV 这一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一款呢，使用起来可以说是最不像物理防晒的这个物理防晒了。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纯物理防晒很厚重，而且会很泛白、很严重，就像那个白鬼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化身成了我们一个西游记当中的一个神话人物，叫做白骨精。 是的，而且它涂起来不会很油腻，就稍微有一点点厚度，还算是好推开，正适合这种秋冬啊或者是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使用。但是它控油力一般， 所以可能要看自己的皮肤的质地是不是适合这一款。 是的，就是我会觉得就可能会不太适合天一就是这样的皮肤使用。 对，因为我的皮肤本身就干，如果我要选择一些护肤品的前提一定是补水。 对，天一属于是这应该叫什么里干外干。 外干 外干不对， 你想说什么干？ 应该是里干外油。 里干外油，对 对吧， 就是因为你的皮肤太干之后，皮肤就好分泌那个油脂来保证你的皮肤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来保护你的肌肤，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我首先需要补水，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油的问题。 哎， 然后刚才这款护肤品呢，可能对于像补水性能没那么强的，对于很多干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了。 没错，那我们再来推荐下一款的这个防晒产品，我们再来看一下。哎，这个是资生堂的，是伊丽丝尔金色保湿隔离防晒乳，保湿的， 保湿， 对， 有隔离。 它的市面参考价格呢是250块钱，哎，都不便宜哦。 不算便宜，因为这个管其实看着不大， 不大，就是比较细长。 对，可能现在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并没有不能看到我们图片啊，所以说推荐大家可以关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啊“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嗯，没错。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 嗯， 搜索就是每周六下午5点到7点的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就可以给大家种草喽。 对，嗯，所以。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看看我们推荐的产品到底是哪些。 是的，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刚才推荐的这款防晒产品啊， 嗯， 这款呢就是资生堂旗下的这个伊丽丝尔金色保湿隔离防晒乳。那其实老粉们呢肯定就是对这款比较熟悉了，就是经常对这个防晒护肤啊比较了解的女性们或者是男性们，就是推荐过很多次这样的产品， 嗯， 就是作为混干皮的，就是冬天简直就是大家的最爱。很多的人就是混合肌肤，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他的这个 T 字区经常爱出油，但其他地方就很干。 对，就是有的时候人的皮肤不是一概而论的，说干皮就是纯干皮，嗯，然后你说油皮就纯油皮，其实也不一定。 哎，没错。 所以说你可能如果你是混合型的话，你可能这种产品用在你最适合的那个部位，哎，就行了。 哎，是的，嗯。那么其实它的这个保湿滋润力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上脸呢不会泛白，而且呢这个成膜还是很迅速的，所以推荐大家使用。好的，那我们再来推荐大家一款防晒的产品。哎，这一款，哎，这个包装是这个鲜橙色的， 看着很大吗？我这么说合适吗？ 哎，是有一点，是有点像我妈妈用的护手霜哈。 对对对。 其实这一款呢是欧缇丽葡萄籽抗老修护防晒霜，那它的这个价格呢是150块钱，是40毫升。对， 我觉得这个里面又增加了一项除了防晒以外的功能，就是那个抗衰老，对吧？ 哎，抗衰老， 因为葡萄籽确实有这个功能， 确实没错。 所以大家可能现在越来越关注这个产品的复合性能。 嗯， 除了说防晒是我想要的目的以外，可能有保湿、有除去皱，然后防衰老等等功能混合。但其实我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要的担心吧。 嗯， 你这功能越多，是不是反而没法面面俱到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哎。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我们这个欧缇丽的这支防晒霜呢，它是和美白精华作为一个套装入手的 啊，就是你在美白抗皱的同时， 对， 再去防晒， 是没错，就是它是一个套装，就是你买这个防晒乳，它会有一个美白精华 哦， 就是它是一套装的， 一套装刚才那个价格，我觉得还算是 可以的，对，没错，所以挤出来是微黄的乳液，味道呢，嗯，就是很熟悉的那种葡萄籽的味道，而且呢膏体也是比较厚重，几乎没有什么流动性，所以就是相对成膜的速度是会比较慢一些，然后呢滋润度呢是很高，所以涂在脸上它会有点轻微的泛白。其实我们选择这个隔离霜啊， 嗯， 还是这个防晒乳这样的产品，全部都是怎么说，就是很特别特别的忌讳的一点，就是女生来说啊， 嗯， 会把自己涂成就是那种大白脸， 大白脸， 就像大白墙 掉到粉缸里那种感觉。 哎，没错，就是那种感觉。嗯，所以，一梦在推荐这三款产品的时候，一直都跟大家说，哎，这个哪一款是比较不太泛白，哪一款是有一点点泛白，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对，如果你想素颜出门哈，就想快速出门，也不喜欢去打些粉底啊、BB 这种东西的话， 哎， 那稍微有一点点泛白呢，可以帮助你提亮气色。 是的。 但如果你是比如说想要一个精致的妆容，可能你就不能在这个产品选择上选择有带增白效果的， 哎， 因为反而你没法调整你真正想要的那个肤色。 是的， 嗯， 那么

这个方法其实是我从周迅和章子怡的妆容里观察出来的，两位其实都没有颧弓和太阳穴的问题，但他们都是下体比较尖窄，容易显得脑门大，下巴尖不协调，所以为了缩小上中庭就经常用这个腮红画法。这个腮红大致范围分为两部分，第一从额角画圆弧形到耳尖，这一步是为了紧致额头，第二步从耳朵到眼下画圆弧形，这一步是为了视觉上达到内推颧弓的效果。这里用的棕色混合梅紫色可以用来修容，刷子用的是皮影里刷高光的 fan brush 来确保晕染的自然。混合两个腮红在额头和颧骨处反复晕染，颧骨突出的地方可以稍微多叠加晕染几次，整个过程中尽量避开太阳穴，不然会看起来像太阳穴凹陷。这样画完后额头和颧骨会变窄，看起来整个头部都会小巧紧致很多，特别适合需要盘头梳大光明露出整张脸的时候用。第五个腮红画法是日系画法的一种，很适合月亮脸、窄脸和长脸妹子日常用，选用有膨化效果的淡粉色腮红和小一点的刷子，一鼻翼两侧和眼下相交的点为圆心画圈晕染。这种画法跟上镜法基本相反，会让苹果肌和笑肌蓬起来，让凹陷的面中变得立体，会显得很可爱，同时又减龄。因为这个腮红可以让两颊处留白，所以很适合脸长且窄的妹子，像我这种短圆脸而且苹果肌厚实的妹子，基本上就能避免就避免吧。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几种不同功效的画腮红的方法，那大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易直播，搜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982青年广播，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对，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注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哎，是的，没错， 是关爱青年计划。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每日一种草，如果你想要这个小鹿灵动般的这个大眼睛呢，千万不要错过这盘眼影。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款什么眼影呢？是迪奥五色眼影。 五色眼影应该算是一个，从色彩来看是一个实用度比较高的。 是的，但是你看它的参考价格 有点小贵呀、 是600块钱。是的， 对。 天一，我还以为你是看过这盘眼影的，以前看见过吗？ 其实我没有见过这盘眼影啊，就是因为我用不到所以我没见过。但是从颜色角度来说，它不算是这一季的，就春季的流行色啊。大家可以再看，这里面是比较传统的颜色，比如说深棕色，然后也比如灰色，有浅灰色，还有这个比较接近于肉色吧。 对对对，没错。 就这种颜色不算是今年的特别流行的色，因为今年比较流行这种樱花粉啊，还有这种那个还有叫什么来着？那叫那个一个紫色比较淡的，我突然间忘记那个紫色的名字了啊。就这可能是这一季比较流行的这个眼影的颜色，但是这几款算是比较经典的，就在你日常当中，基本你能遇到的场合，可能这一盘眼影的颜色还是可以轻松帮你应对的。 是的，没错。那么这一盘眼影呢，就是它不仅有大地色，我们都知道大地色是不会出错的，就是新手是很上手的一个颜色。 对，你不会把眼睛画得很肿。 对，而且很适合亚洲人的特点，而且是红，就是砖红色、红棕色的部分呢，也会让这个眼妆不会那么单调。对，那么我们这个品牌的介绍就不用多说，我相信大家对迪奥这个产品应该都不太陌生。那我们就是主要是这个产品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五色眼影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颜色，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它的左上角呢是玫瑰金色，可以用来整个的打底使用， 或者是提亮也可以。 哎，没错。那左下角的这个红棕调色的这个豆沙色呢，你可以涂在这个双眼皮褶皱内，加深这个双眼皮。 对，就是一个是加深，一个是提亮，这两个作用。 哎，没错。那右上角的这个白色呢，我们再看一下，右上角的这个白色呢，你可以加在眼头。哎，没错。右下角的这个紫色比较深色的一点呢，你可以放在眼尾啊这个地方晕染一下。然后它的这个粉质呢也是非常的细腻的，而且不会轻易的去掉。 对， 就是持久度比较好，上色度也比较好， 而且不会显得眼睛很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网友使用的这个感受啊。 嗯， 那这个叫杨雨雨的网友呢，就是说了这个颜色都特别的好看，如果你是红棕色的爱好者呢，你一定要拥有这盘色。然后呢，两个带闪的这个颜色呢，仿佛就是给眼皮一层波光粼粼的高光一样，都是非常适合亚洲人的颜色。而且这个色号呢是767，这盘呢相对于这个系列其他的盘来说，显得这个显色度要好很多，就是上眼的显色度会好很多。 嗯，其实它这个以中间划分嘛，底下两个就是比较深的颜色， 嗯， 你可以用来一些比较处理暗影的部分。 没错， 前面上面的两个颜色就是比较淡的颜色，基本就是高光或者提亮作用都可以。 是的， 对，我刚才想到，刚才我说的这季的流行色，还有一个是丁香紫。 丁香紫 和这个你刚才说的樱花粉啊，这可能这季比较那个比较火的颜色， 嗯， 但是比较适合比较少女的这样的人使用。但这一款颜色就是比较保险， 嗯， 你可能不会显得太出挑，但是也不会很老土，也不会，应该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款产品。 哎，是的，没错。 嗯， 那么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呢，也是要给大家就是增加一些小小的常识。就是老是用手捏鼻子，鼻翼会增大吗？ 是这样吗？ 哎，对，就是这样， 这样捏鼻子， 对，没错，就是这样捏鼻子。 就是一旦感冒了就会擤鼻子，就那种感觉， 类似于那个样子。对， 你，我想想啊， 你觉得鼻翼会变大吗？ 变大，捏会变大，捏不应该是变小吗？对不对？因为我记得看过某个采访，某个明星啊， 嗯， 他曾经说自己小的时候这鼻梁不是很高。 哦，对对对， 所以他妈妈就经常给他这样捏鼻梁，捏捏捏捏，哎，他现在变成高鼻梁了。 嗯， 虽然我极度怀疑这可能是基因好的原因，但是我在想，像鼻子附近的这个组织都是比较软的嘛， 对， 所以我想时间长去摁的话，会不会有可能有一点变化？ 其实这里呢也不跟大家长篇大论了，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鼻子呢就是软骨嘛， 嗯， 它是一个软骨，它不是橡皮泥，所以就是你无论怎么捏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是不会轻易去变大的，毕竟不是变形金刚嘛。 变形金刚也不会只变鼻子啊。对不对？那也太怪了，这个变形金刚。 对，但其实我觉得在外面总是捏自己的这个鼻子还是不是很礼貌的，也不是很雅观的。 说不会把它这块捏红，就鼻头会捏得有点红 啊。对，所以我刚才捏了一下，我感觉鼻头就有点红了。 实话实说，近距离看是红了。 是红了，没错。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所有内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种草了没，等到半点之后吧。 剧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赶紧补水。 哎，没错，尤其是我们女生啊，在25岁之后，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蛋白就开始流失了。 对， 所以在25岁之前，我们赶紧把这些水都补上啊。那其实说这个补水肯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首先这个外补吧，先说，敷面膜吧，敷面膜是必不可少的。 应该是最直接有效的， 哎， 只要一贴面膜上去，当你撕下来那瞬间，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水汪汪。哎，我这点点，我这皮肤是不太水汪汪啊。对，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敷面膜也可以说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之一。 哎，是的，没错。哎，那我们先问一下天一吧，天一就是作为一个男生 ， 就是你一般就是护肤的话，你都会用什么样的产品呢？ 其实我今天把我的那个日常用的护肤品带了，大家会 是大宝吗？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熟悉？白色的这个瓶盖， 哎，真的是大宝啊！ 对，其实我还带 真的是大宝， 真的是 天哪！ 对，然后 S O D M， 对我还带了另外一款，就是跟日本产的一款产品，就是极润。嗯， 还有一个极润，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拿过来的，就是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维生素 E 乳。 嗯， 这三款就是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里面最便宜的可能是最好用的，贵未必一定好用。 嗯， 就比如说这一款，它打着极润嘛，它这个就深层滋润啊，肌肤水润饱满，这是它主打的广告语，就是说润肤嘛。 嗯， 其实男生可能不会用到太多的化妆品或护肤品，那像这款我觉得是可能很多人会用。我用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皮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湿润，比如说运动完洗完澡后，你涂完之后按理说皮肤会变得没那么紧绷，然而这款我觉得用完之后，我觉得效果一般，就皮肤还会有点点起那个起皮。反过来说，这个大家可能最常见的这一款 大宝， 嗯，涂完之后我会觉得，哎，它吸收速度极快， 嗯， 就是 而且味道也很好闻，是吗？ 你可以开开玩笑，我觉得你可能就没有用过， 有点陌生。 如果今天是素颜的话，你可以稍微点一点，在脸上稍微晕开，你会发现它的吸收速度快得惊人。 好， 就是。我觉得它比 我稍微用一点啊， 对，它比维生素 E 乳在我看来吸收速度还要快。 我这样我涂在这个手上也可以吧？ 对，你其实涂在手涂脸都可以，因为它的吸收速度快的，就是涂完之后你瞬间就被吸进去了， 是吧？哎，而且很润， 很润， 而且不油腻， 嗯，不油腻， 一点都不油腻， 对。所以 很舒服，而且味道很清香。 几乎就是，我觉得男生之所以会用，是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味道。 对。 然后那个它也是主打快速吸收、长期滋润、长效滋润啊。 嗯。 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帮助。 你这是在哪儿买的？ 这个就是在任何一个商店都有卖的， 超市什么的。 对，超市最普通的。 嗯。 就是这个，就普通到，因为它价格也比较实惠，10块钱以内，大瓶小瓶都可以搞得定。 太好了， 对吧？其实就是很便宜，并且对于我，其实当然我可能针对的是男生啊， 嗯， 女生可能会用更高级或者更繁复的一些化妆。 但是这个女生可以用来当护手的。 嗯，有专门的护手霜吗？ 有专门的护手霜。 这个我觉得护手稍微有点奢侈，尽管本身也没有多贵。 没有，其实我刚才还想说，就是也可以护脚，都可以。对， 其实你身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完我们都说护肤哈，其实我们身上的皮肤都可以做，比如这个肘部， 嗯， 膝盖。 对， 女生的膝盖一旦有，就是一旦护肤不好的话，就会出现那种黑，比较发黑、暗沉。 哇， 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而且它这块的皮肤是聚在一起的嘛， 对， 就会是那种干裂的感觉。 嗯嗯，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脚腕，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尚穿搭都是喜欢露脚踝的， 哎，没错。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护脚踝的话，脚踝会出现那种类似皲裂状的印记，它倒不是真的裂开，就会有那个印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如果用很贵的乳液去护肤的话，你可能全身上都涂，确实比较难。 嗯， 那可能像这种可以是最像这种比较细节的胳膊肘啊、 嗯、 膝盖啊，可以拿这种其实最便宜又实惠的东西， 是的， 经常涂一涂，哎，只要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保湿的产品。 对，哎，我觉得我被天一种草了，就是我也想入一瓶这个大宝 S O D。 对，可能说女生都喜欢用一些更高档的， 哎，其实未必 化妆品，但其实这个很好用。 其实这个大宝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牌子嘛， 嗯， 所以 也是国货。 对，也是国货，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也一定要相当的去支持一下啊！而且我觉得，越比较平价的护肤品比较好用的原因是它添加的成分会少一些。 其实啊， 嗯， 这个话说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哈，有点这个打击各大厂商。 因为你看啊，这是包括我刚才说的还有维生素 E 乳也是特别好的那种，因为价格也非常便宜。 对， 其实真正它能够起到对皮肤滋润效果的无非就是甘油和水。 嗯，没错， 更繁复的那些东西可能会在某些功能上，比如说保湿啊，或者不要保湿，美白， 嗯， 然后去皱，也许会有这些功能添加，但说到底你皮肤最直接用的其实就是这些甘油和水，就来用来护肤保湿。所以像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貌似普通的这个国货，但是其实这个两样东西分量很足，并且没有其他过多的添加成分。嗯，所以其实作为一些基础护肤的话，大家可以拿来使用一下。 嗯，没错，所以也是给大家种草一下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 尤其是男生可能一罐踏宝一年四季都可以搞定了。 关键我是觉得男生也要护肤的嘛，男生也会老啊，虽然会比女生这个衰老的速度会慢一些， 而且大家可能就是说没有任何产品你用了一次立竿见影，说我是一个干皮，我现在皮肤已经开始起皮了，我用个产品瞬间好了。 嗯， 但你相信我，你过十分钟再看，你皮肤一定会打回原形。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日久坚持，慢慢才能起到这个你理想中的效果，皮肤变得水汪汪，像婴儿般的肌肤等等，就是要日久坚持的。 没错。嗯，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给大家再推荐一款面膜。哎，这一款面膜，哎，不好意思，拿反了。这一款面膜，我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 嗯， 我也不说它的这个牌子了，大家可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就知道了。这款面膜呢，我是作为最基础的，就是补水的这个， 我也看一下啊， 对，产品最基础的补水。 基础补水， 对， 效果感觉怎么样？ 很好，而且它，等一下，这样吧，等一下我会敷上， 嗯， 然后等一下我们到 广告期间的时候， 广告期间整点报时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敷上。 就是下半年节目你会带着一张面膜主持是吗？ 哎，没错，而且它这个效果还，其实也没有说，也没有说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哎呀，我敷完之后。其实可能是我用习惯了，就没有那么感觉说我敷完之后就特别特别的补水，但是它作为一个日常春季补水的这样的一款面膜，我是很推荐大家，而且它不贵，一张也就是十块钱， 十块钱，这个价格还算不 错。对，一盒里面有十张， 嗯， 对，100多块钱。 对，今天一梦其实是没有化妆的， 有没有化妆， 所以这个比较适合去做这样的那个敷面膜。 是的。 然后其实，面膜的效果，我觉得很多人的顾虑是这种，就是其实我虽然不常敷面膜啊，但因为接触了美妆节目之后，也会拿一些品牌的会试用一下，有的品牌的我觉得就会稍微有点腻，就它的那个精华成分比较油腻，嗯，当你接着撕下来之后，你还会觉得脸上有一层黏黏的东西。 对， 然后比如说你洗掉了也好，或者说有的你敷的时候就会有微微的刺痛感，当然这有可能跟我个人肤质有关，因为我是比较缺水的嘛， 嗯， 所以可能猛的补水的时候皮肤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小的过敏反应， 嗯， 但也不排除有些人用一些面膜就会有这种不良的反应。 对， 它不算多那么严重的过敏，就是微微的刺痛啊，有点小小的红胀啊， 而且再加上如果你长期不补水的话，你猛的一下敷这样补水的面膜，你会有一种刺痛感。 对，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对于面膜的性能的一个很容易有的一个误区，或者说是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补水面膜。 嗯，没错，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面膜呢，等一下也是要给大家现场试验一下。我确实是很推荐，因为它也是有很多人都是买到假货。 是， 对，所以还是推荐就是大家找就是正经的这个代购啊去买，而且价格也不会很贵，一片就是10块，要么就是多一点点。对，我不会超过说一片20块，那是不可能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面膜补水，首先你可能要多试几贴之后来判定它是不是适合你自己的肤质。 哎， 其次是补水嘛，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第一贴你从来不敷面膜的人，第一贴上去其实可能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好。 是， 这可能是因为你皮肤长期缺水的原因。 嗯， 所以你可能多试几贴。还有就是有过敏的反应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皮肤的自然反应。 嗯， 多试几贴之后，也许你会发现会比较好，而且可能面膜种感觉繁多，有美白的， 对， 有这个抗皱的， 对， 各种各样的什么深层去污的，其实可能最常用的其实就是补水。 嗯， 其他那些功能反而我觉得不建议大家经常使用。 是的，哎，听说到这块真是说的太细节，跟 比女生还要了解啊！你别说真的，哎，我很多的朋友啊，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面膜，你会发现五颜六色啊，好漂亮的，各种功能，什么美白的呀，收缩毛孔的呀，各种各样的。但其实我的面膜虽然也很多，但是我的种类只有一种啊，当然也有收缩毛孔，但很少很少，估计也就十贴吧。但是补水的，我会大量的去买。 哦，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可能在去年的节目当中有聊到，那个就是类似这样的面膜，到底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使用频率是最合适的？可能很多人都说，哎，那些明星不是天天都敷吗？ 对， 这里面一定要给大家提示一个细节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面膜都适合每天都敷。 哎， 刚才我们提到很多功能性面膜，像收缩毛孔，然后美白、抗皱， 对对对， 等等，还有补水，这么多种类，可能补水除了补水以外的面膜，不要建议大家每天都敷在脸上， 是的， 容易造成你脸上的营养过剩，并且可能你吸收并不是那么的好，没法起到效果。可能你一周一贴、两贴顶天了，大哥，这个使用频率就够。但是补水面膜的话，如果你想使用的话，其实可以经常使用。这个呢，补水的工作，我觉得它不像别的会有那么多负担对皮肤， 是的， 它还好，就是补充水分，很简单的功能。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一个贴片式面膜， 贴片式面膜， 其实补水的面膜还有很多种。那除了 涂抹式的， 对，涂抹式的，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睡 眠 面膜， 对， 你连洗都不用，多方便。 对， 涂完之后就睡觉， 乳一样，对，乳液一样，就是涂在脸上，而且无色，可能会有一点香香的味道，就是没有颜色，然后涂在脸上也很舒服。 对，以前我们的节目中还专门介绍过，有一期那个节目介绍的面膜特别有意思， 哎， 也是涂抹式的，但是它是带着颜色的，不同的颜色呢是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美白，比如说抗皱。有的我刚刚提到了，很多人的脸呀，这个问题不会说是整脸，比如说有皱纹，基本是眼角、嘴角、鼻翼，对吧？你不会在这个苹果肌上面起的皱纹。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全脸都用这个去皱的，可能也没有那么针对性。这个时候，这种面膜就可以针对性的，你觉得哪里是需要这个功能，你就涂哪里。 对， 比如说你觉得毛孔粗大，你就把收缩毛孔那个功能的面膜涂在你需要收缩毛孔的区域。虽然你脸上像那个一个彩排一样被画得五彩缤纷，但其实是针对不同区域，就有效的去进行这个面膜的护理，这也是一种面膜。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说补水啊，顺带说一些面膜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对，没错。同时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大家呢也要在这里小小的提示一下，不要天天都用这个贴片式的面膜。而且我们以前请到的那个小峰老师也跟我们说过，不要天天使用贴片式面膜，我们可以经常会使用这个刚才天一说的是 涂抹式的 面膜，就比如说我们睡眠面膜呀，这样可以天天使用。贴片式的呢，还是最好是一周是2到3次，或者是3到4次就 OK 了。 就是 对这样的一个频率，不要 太高， 对，不要太多。 对， 说 到了，说到了面膜哈，其实补水的这个产品，面膜可能是最有直接和常用的一种。 哎，是的。 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可以选择。我相信女生可能会更了解啊，一梦，你平常除了面膜以外，补水还做了哪些工作？ 哦，其实做的工作还是挺多的。其实除了每天都在敷面膜之外，之后呢，我还会就是擦精华。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前面的节目我也推荐过这款精华，它叫小黑瓶，是兰蔻他们家的。我说就是它是基底液，为什么基底液？它是用在水之前的，就是我们都说先水后乳，然后怎么样， 对对对， 但它呢是用在水之前的。 它的效果主要是针对 其实这一款，比如像20岁以上的女孩就已经可以用了，对，然后 所以它的作用主要是补水吗？ 修复和补水。对，其实精华无非就是 这 样的一个功效。对，你看一下， 这个直接拧开就好。 你看，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大家 滴管式的， 看到了吗？对，从镜头可以看到，那个这是一个滴管式的。 对， 然后我可以往手上。 OK，OK，OK 啊， 就是这样滴进去就好。 No， 我来帮你，这个是可以 摁 的。摁 压的是吗？因为我刚才没摁下去。 这是钢铁直男啊！ 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哎， 你看， 好， 哎， 你给拧上了，我来感受一下。 OK， 这个， 可以感受一下。 其实它刚挤出来的是一种乳状， 对， 但是它是那种水分比较多的， 对，精华嘛， 有一点点的那个粘稠感。那我推开在整个手掌看一下感觉。 感觉怎么样？ 味道闻一下， 有点酸酸的， 有一点点酒精的挥发味。 对对对， 它是可能需要快速那个吸收吧，所以是有一点酒精的这个挥发的味道， 而且还有点酸酸的味道。 有一点点，其实味道不是很浓， 是 算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对， 比较淡。吸收非常快， 当我推开大概说话这个在几秒钟的时间，基本已经被这个手已经吸收进去了。 是的，没错， 已经吸收进去了。简单拍打一下，帮助吸收。 对， 看一下。可以说，我两个手，一个是涂完，一个是没有涂完的。即使在我们这么白的镜头方面，这个手的颜色也其实也会比这个手要更嫩一、 亮一些， 更亮一些。 对， 所以说这个短期来看，它的吸收和补水效果还是比较好。 是的，而且它修复功能也不错。我们都说先补水再修复嘛。 嗯。 然后呢，在擦完这个基底液之后呢，我还会就是用上，也是他们家的大粉水，简直就是被无数的网红力推。 大红水， 大粉水 啊，大粉水！ 你看出哪一个是红色？ 我是 不是是粉色？ 大粉水， 对，大粉水。而且你不觉得它很稠吗？ 我看， 我感觉有时候我看到，我就像看 什么， 就是像不是像粥一样，你知道吗？ 哎，说是粥是稍微有点夸张了， 对对对， 不过它刚。较这刚才的这个基底液来讲的话， 嗯， 我觉得粘稠度要稍微上一个加号， 嗯， 也其实也还好，没有到那种那个乳的那么夸张啊， 嗯， 但是还是比较粘稠的，嗯， 对，而且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味道也很好闻， 是很香的，是吧？ 对，很香的，你闻一下。 嗯，我觉得这个的味道就明显比刚刚的那个基底液的味道要浓浓郁， 当然了， 所以它的功效是什么？ 也是补水，而且甚至你可以用这个去，比如说你可以去超市买那种像这种面膜的 纸，一次性的那种面膜， 一次性的面膜，然后你可以自己敷，它也是补水的， 就是蘸着这个水然后直接敷， 对，没错，可以直接敷的。那其实这个之后呢，我还会用一个乳，当然它配套的这个乳我已经用完了， 嗯，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某良品他们家的这一款乳液， 上面写着敏感肌， 对，就是敏感肌用的， 所以针对敏感性的皮肤，比如说， 而且你看它是上面写 的 是高保湿， 高保湿，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的保湿，但是它确实是无公害的，你知道吗？ 就没有什么添加物， 而且你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并不是很好闻， 并不是很好闻， 没有味道，完全是那种木头的味道。 我再离得远。 好好，你闻一下， 出来一点吧。 好，你可以挤出来一些。 好，我挤了一点。 嗯，好的，而且你不觉得这一瓶很大吗？ 哎呀，说实话，这个味道不能用好闻两个字来形容， 真的是不好闻， 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味道，但你闻到这个味道不是所谓的香味儿， 是的，它是一个乳液， 对，有一点，你说 的这 个木质， 啊， 我倒觉得形容的蛮贴 切的，我买了两个月了才用了这么一点， 是它很耐用，是吧？ 很耐用， 这个应该是我们说的三款产品中粘稠度最高的一款， 而且价格也不贵，80块钱。 效果感觉怎么样？你用起来？ 我用起来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 对一个敏感肌肤，它并不会有任何的负担。 敏感肌肤，而且我很干，我的皮肤和小雨是一样的，都是很干，用的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家的产品就是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没有那么多添加剂 ，没错，所以还是很不错。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外观，就是很简单。有没有 看起来比较干净？ 对， 因为它是一个纯白色的， 哎，没错。 所以很多可能听的话，听我们听众可能看不到这个哈，可以说你们登录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点开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现场介绍的这么多产品。那我刚刚简单的涂了一点在我的手上，就是这一款产品啊， 嗯， 我觉得它的吸收是蛮快的， 嗯， 对，吸收是很快的，而且味道呢比较淡。有点，我觉得木质形容的很贴切，这个味道是木质的一个味道， 嗯， 然后吸收也比较快，推开呢，相对来讲没有水推开那么顺畅， 是的， 因为它相对粘稠一点， 而且哎对，我忘记说了， 嗯， 它这款乳液是很粘的， 挺粘的， 对， 所以我说推开性其实没有那个基底液什么的，夸就推开了， 哎，对，没错，但是粘一下之后一会儿它就自己就好了， 就吸收还好， 嗯， 就不是没有皮肤的那种负担感， 对， 就没有说黏黏的感，倒没有， 是的。 但说实话，我试用了一个是基底液，一个是这个， 嗯， 你的这个涂的这个， 嗯， 乳液哈，高保湿乳液， 嗯， 还有我们说这个大宝的 SOD 蜜， 嗯， 其实我的试用感觉来讲，我觉得吸收最快的还是大宝 SOD 蜜的感觉， 还是忠诚于，对， 我是说实话，因为我涂了三个产品嘛，我可以深切的感受，确认一下我的感觉对不对。我感觉好像是大宝这个吸收的速度更快一点， 更快，我也是觉得大宝的这个吸收的速度会快一些，是确实没错， 确实是更快一点，说实话，而且它这个湿润度，虽然大宝是个蜜状的嘛，其实 对， 但它推开其实我觉得比这款更好推一点， 哎，我真的好喜欢这一款啊， 它味道肯定淡淡的 兰花，哎，你用了多久啊，你告诉我， 这个就是我放在办公室嘛，就是我每天洗完脸的时候直接拿来涂一涂，或者洗完澡运动之后会直接来涂一涂，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 嗯， 但用的量非常少，因为它一点点就可以涂很多， 嗯， 所以纵观这几款产品来讲， 我觉得这个、那个大宝可能是说最常最日常化使用 的最平民的，因为如果你经济预算没那么高，它可以满足你基本护肤和保湿需求。但如果你经济预算更好一点，当然我们这有像基底液呀、像红水、小粉水啊，这个来综合护肤，我相信的效果可能会更持久。因为但是从使用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吸收啊、持久度啊，包括这个味道来讲，我觉得都差不太多，没有什么味道是那种特别刺鼻的，都是可以接受范围内的。而且这个刚刚说的这款那个乳液其实没有太多的味道，比我们大宝的味道还要再低一点。 没错， 对，没有那种就所谓的男生可害怕这个女性化的味道。 对对对 对 对 可能女生也害怕这个不同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其实也不好闻嘛。 哎，是的。 所以这么来说的话，就是看你的经济实力啊，到哪一步可以选择不同等级的这个润肤产品。 没错， 反正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强调，就是保湿补水这件事情可能是你一年四季都不能懈怠的。 是的， 从面膜开始到保湿产品的使用， 对， 包括各种这个基底液呀、爽肤水啊、润肤水啊，还有这种乳液， 对对对， 可能都要使用，这样才能起到真正的比较全方位的把你脸部进行一个保湿。 哎，没错。同时呢，我觉得在你补水修复完之后，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以防过敏，尤其春季的时候，这个花种的这个传播呀， 对， 就是很容易，就是我们就是会过敏，所以大家一定要使用一些抗敏的产品。同时呢，你过敏肯定体内会缺少一些维生素啊，或者是缺少一些这个这个什么 基本就是维生素就可以，你要缺多少东西、啊、 缺少一些维生素，或者是缺少一些其他的物质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除了外补之外呢，也是要内补，也是非常重要。这就留到我们的下半段吧。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来自这个 Superwoman， 你知道是谁唱的吗？ Superwoman， 我听听旋律吧，我就知道大概是谁了。 好的。 Early in the morning, I put breakfast at your table.夜都没睡，但我不是如此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如果就没有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都能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鲜亮的唇色，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 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大家有没有感觉一梦说话现在有点受局限的感觉？是怎么了呢？ 因为我脸上已经敷上了我刚才推荐的那款面膜，就是在我们这个休息期间啊，然后现在是刚敷了我们这个敷大概15分钟就 OK 了。 对，就我们一会儿到18:15左右，你可以把这面膜撕下来。 不到十五分就差不多。 就已经敷了一两分钟了。 对对对，没错。那我们可以接下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春季护肤小技巧，让你素颜也可以美美的。今天这个一梦就是素颜过来的啊，然后也是方便给大家展示这个面膜。同时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平时护肤还是挺重视的，所以我还是很敢素颜出门的。 就是你皮肤状态如果足够好的话， 对， 其实素颜出门没有问题。 哎，是没错。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完全是受了我的影响，现在开始天天敷面膜了。因为她很懒，就每天她就是洗完脸，她甚至连水都不想擦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被我带的现在天天开始敷面膜。 我觉得你好像戴上面膜之后，就是给这个你的嘴唇上戴了一层枷锁一样，你说话我觉得很想笑。 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让你们的耳朵有一点点， 你觉得笑的那种感觉吗？就是撑着笑，呵呵呵的这种笑。 是，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他不太注重就是敷面膜他的这个整个过程，有的人就是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他居然会哈哈大笑，我觉得这是对面膜的不尊重，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很忌讳啊。 为什么会忌讳？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脸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正在补水的过程当中，你干嘛要打扰它补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不能打扰他？不是笑一下还不可以？ 是啊，因为我觉得笑一下它就会有褶皱，就会有空隙，就不太方便补水，所以大家在敷面膜的时候尽量不要有太大的这个面部表情。 对，其实我来作为一个旁观者吧，跟大家说一下看到伊莫芙这一款面膜时候的感受。首先说我们看起来啊，这款面膜呢就是比较清透了，就是贴服性也比较好，就是跟面部的轮廓那个像伊梦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几乎脸部包括你下颚的一些部分都已经被这个面膜所覆盖到了， 对， 所以覆盖性是不错的。然后这个湿度啊，其实从现在我目测来看，你看镜头， 嗯， 就是能看到一点点反光吗？就上面有那个液体，其实是在上面的，是能看出反光效果的，就证明它其实里面的精华液还是非常足的。 哎，没错。 最重要的是味道，因为很多人可能敷面膜的时候，可能会介意里面有太多添加剂嘛。 是的。 这一款的味道呢，可以说比较的清爽、清新，没有非常浓郁的味道。 对。 对，然后这个我刚才也用手稍微蘸了一下，就是它这个面膜上的那个精华液，其实还是跟大部分面膜比较像，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粘稠，但是还好，不是那种特别粘手的感觉。 对，不是很粘手的。 对，所以这就是这款面膜，就是从外观来看，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不知道一会儿伊梦这个面膜撕下来之后皮肤的状态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即使撕下来之后也不要立刻下这个断言说这款好不好用，大家可以看随我们的直播呢多看一会儿，尤其到了我们那个半点之后，看看伊梦的皮肤如果还是保持一个水润的状态，证明这一款面膜的补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到时候持续关注一下，希望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不要走开啊。 是的，没错。所以我也觉得希望大家一定要平时注意这个补水，但是上半节我们主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外部的补水，那接下来我们春季的时候你要注重这个吃食补内补，尤其是女生嘛，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就是 自来水，开玩笑，白开水。我第一反应是 不要逗我笑， 我第一反应就是白开水，补水嘛，多喝水啊。 啊，这个是肯定的了，一定要多喝水。其次呢，就是又就是吃一些，比如说五谷类的东西。 五谷除了大米以外，我们小米、玉米， 对， 然后高粱米、绿豆。 行了，你别， 对吧？ 你这是 我把能数的 报菜名是吗？ 所有的谷物都数上嘛？ 是，没错。我要说的其实是花生和黑芝麻。 哦，你说的何止这不 只是五谷了， 不只是五谷了吧？这个 对，花生和黑芝麻呢，就是女性抗衰老的首选食品。同时呢，这个主要是归功于它们是富含维生素 E。我们都说了，这个春季有时候它过敏啊，是可能体内会缺少维生素或其他的这种矿物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还有这个防止色素沉着于皮肤的作用， 就是色素一旦沉淀就会出现皮肤暗沉的效果， 比如像我们的黑眼圈啊，这都是一个色素就是沉淀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能够避免色斑、蝴蝶斑的形成。那这个芝麻中呢，还有就是很强的这个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个黑芝麻的黑，就是芝麻粉。 我觉得它不是，人都说如果头发想要保持乌黑亮丽的话，多吃黑芝麻。 对，没错。 但我不知道这个对于皮肤黑芝麻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它是预防女性抗衰老的重要的一个 抗衰老的 滋补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同时呢，其中的这个维生素含量呢也是十分的丰富的，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有利于我们的这个雌性激素啊，还有这个孕激素的合成。 对，其实好像我们日常啊，吃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其实对身体是比较好的。当然，刚才提到是花生，坚果类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说开心果啊， 对， 比如说像 天一好像还挺喜欢吃坚果类的。 我会就是会家里会买那种小包装的很多坚果的混合体，比如榛子啊、松子啊等等，它这个混合体就不是你吃某一类，并且因为它是一个量份包装比较好的那个，我就觉得好像是这样的效果。这样东西你不会吃一次过量，因为大家知道坚果里面的油脂含量其实是比较大的， 对， 所以说它这个量定好之后呢，你就不会吃多，并且既能吃到美味还能吃出健康，所以我个人会定期吃一些，一周大概几天想起来就会随手撕开一点。 而且我劝就是现在正在减肥的一些女同胞们啊，就是这个在你减肥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喝酸奶，然后也可以适量的去加一些这些果仁，就刚才天一说的这个坚果，因为你也要补充体内的维生素。 对 对，然后坚果林的营养非常多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关键是它饱口福， 嗯， 只是切记不要过量。 是的，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食补呢，就是核桃还有松仁米羹。 哎，仍然是坚果类的。 哎，是的。那核桃和松仁呢，都是女性经典的滋补食品，既美容，然后它还很健身。 健身，健身是哪个方面呢？ 就是我指的就是健，就是身上的肌肉啊，就是我们健身的话也可以吃。 嗯 嗯， 嗯， 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们富含就是丰富的维生素 C、E 和锌，而且呢很有利于这个皮肤的滋润，然后呢也是延缓我们的衰老。 对，我觉得坚果的延缓衰老效果还是不错的。 嗯，而且它们其中富有丰富的蛋白质，所以我刚才说健身也可以吃的。 对， 对， 还是那句话，别过量了，毕竟油脂也很高。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如果比如说要是想就是美容啊美发啊这样的，就是想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吃它们也是可以的。制作的时候呢，就是取适量的一些高汤，你知道，就是煮的那个高汤，然后加入冰糖和这个粒米，小火炖，再撒上这个核桃，就是这几个都掺在一起吃，感觉 炖成一锅汤是吗？ 对， 哇，听起来很滋补的感觉哈。 但不知道好不好吃哈。 有冰糖嘛， 冰糖， 所以我觉得味道应该还可以， 味道应该是 淡淡的甜甜，那冰糖也不会特别甜嘛， 对， 应该还不错感觉。 是的，啊，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是这个， 那叫绿叶菜了吧？ 绿叶菜了，对，就是平时炒的山药青笋炒鸡肝。 山药的，我们其实经常会吃到啊，就是什么铁棍山药啊，而且现在还有那种，那个我最近爱上那个零食，就是山药薄片。切得很薄的那种，因为我们可能吃薯片的那个感觉，但它比薯片还要薄，因为它山药片， 我知道， 入口即化，清脆爽口。我觉得就是我最近特别爱上酸药，山药，对，是个小食品。 其实山药呢，是我们中医首推的一个补虚的，就是产品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补品。 嗯，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过完年了，大家都，哎呀，过年真的是还挺乱的啊。然后我们可能也睡觉可能睡得也不是很踏实，因为我们走街串巷， 是拜年嘛， 拜年呀， 串亲戚串门 啊， 对， 都是要起早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 有可能是玩得很晚， 对，玩得很晚啊，然后拜年呀等等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身体会有一些虚。所以你吃山药肯定是补身体的嘛，对不对？ 对。 然后它呢也是具有这个健脾的功能，同时呢这个鸡肝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排斥这个食物。 我不排斥，我觉得很香。 有的人会，就是女生，有的女生真的会。 可能不喜欢吃内脏的人可能不太会吃到鸡肝这个。 对，那鸡肝呢是富含铁、锌还有铜、维生素 A 和 B， 然后呢不仅有利于这个雌激素的合成呢，还是补血的首选食品，女性呢 特别适合女性来吃啊。 对，所以这个 还有青笋， 对，青笋则是富有这个膳食纤维的美容蔬菜，三者合用呢，既有这个调养气血，然后改善肌肤，而且还可以补血，然后还可以滋润，就是滋润感很强。对， 可以说是春天特别符合实际的一个食材的产品 的 组合。 是 的， 没错， 而且味道应该比较爽口，也不会特别油腻，所以这道菜是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 是的，下面这道菜我觉得天一肯定会很喜欢。 我喜欢吃红烧肉，难道是红烧肉吗？ 不是，也是肉类的。 真的是肉类啊？ 是。 什么肉？ 鸡翅。 哦，鸡翅。 喜欢吧？ 我还蛮喜欢吃可乐鸡翅的。 好，那这个其实不是可乐鸡翅啊，是黄豆、青豆炖鸡翅。 炖鸡翅，哎，这个好像大家很少吃 到。黄豆和青豆。 大家经常会吃炸鸡翅，然后也会吃像可乐鸡翅这种。 炸鸡翅其实是最。就是对身体 油脂比较高嘛， 对， 对， 对吧，就是高脂肪高热量。 对， 然后你说到的是个炖鸡翅，好像大家除了说吃喝鸡汤的时候可能会炖鸡以外，很少是专门以炖鸡翅做一道菜啊。 没错， 来听听到底是什么样的菜。 哎，我们说这个黄豆和青豆呢，不仅是富含蛋白质，还有这个卵磷脂，还含有这个植物雌激素，那这种这个异黄酮类的物质呢，能有效的提高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从而让女性呢是更加青春美丽。而且呢这个异黄酮呢也是具有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不少人呢都是说知道这个猪蹄，我们吃猪蹄是很美容的， 对， 对吧，然后却不知道其实鸡翅中呢也是含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啊，而且这个蛋白呢含量呢要比猪蹄还要高， 比猪蹄儿还高。 对，所以你就要回家炖鸡翅了，开始。而且它与黄豆、青豆同时呢，对于增加皮肤的弹性啊、滋润皮肤的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就是首选推荐给大家这道热菜啊。 就 黄豆， 除了黄豆炖猪蹄儿以外啊，其实还有黄豆、青豆炖鸡翅，也是一个特别好吃。很多人可能对于吃这个方面其实很挑剔，觉得只有吃到肉了，吃到那种比较香的口感了才算吃。那这道菜呢，是可能这个季节大家吃既美味又同时能调养身体的一道菜。 对，主要是对我们的皮肤还很好。 就这个是要隆重推荐的。 强调一下的，因为大家可能听到一半，在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会 有点饿了吧？你饿不饿？我是有点， 我真的是有点饿了。好，那我们其实我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摘面膜了。哎，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摘面膜，它也是有讲究的， 是吗？不是直接往上一撕就可以啊？ 啊，是肯定是要撕下来，但一定要是从下往上这样。这样撕。 我先感慨一下，就是现在。整个一梦的脸是水汪汪水汪汪，大家看到我们这直播间的灯打得非常亮啊、嗯、整个一梦的脸就像一个小小的反光镜一样，你可以稍微转一下脸，大家可以看到各个角度反着那个光，就是真的是有很多水分现在在脸上。 而且不仅如此，我们用了这个面膜之后也不要浪费它、嗯、我们可以把它团成一个球球，然后呢把它涂在我们的颈部，因为它上面还有剩余的精华， 涂在这个颈部，防止这个脖子上面长出小细小的皱纹。 对，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涂到脚上啊、 手上 ，还有我们的腿 身上都可以， 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腿一部分也容易在春季的时候会发干， 嗯， 都可以涂到的。所以这个面膜还是 对这个其实可能我们不针对于这一款面膜，所有的面膜啊，就你在那个涂完之后都可以拿来。涂一些身体的部分，因为像脖子啊这一块是跟脸部最接近的，并且是容易暴露年龄的部分。 哎， 很多女生说，你看一个女生年不年轻，看她脖子，因为脸啊，比如说你经过各种手段，可以显得很年轻，对吧？但是脖子是大家容易忽视的， 对， 所以是能暴露。一旦皮松啊，或者上面有一些细小的皱纹，都会显得你的年龄增加了。 是的，没错。 所以切记要把这个利用好，别直接扔了浪费。 对，而且在敷完面膜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食指还有我们的中指、 嗯、 然后按照我们皮肤的这个纹理，这样上从这块往上这样揉， 顺着苹果肌向眼角太阳穴的部位， 让它残留在脸上的 打圈是吧？ 对，打圈部分的精华呢更好的去吸收，轻轻的揉就 OK 了。 对， 然后揉进去之后，你就觉得啊好了 OK 了，没有问题了，我可以去洗脸了。 就是要把这层精华还要洗掉。 是的，没错、嗯、但是我由于我现在做节目，我就不能去洗脸， 等下节目再洗吧。 对，我也这么想的，再让它干一会儿吧。 对， 大家一定要就是敷完面膜之后一定要洗一下这个脸。 对，我觉得一会儿可能到半年左右，我们再等大概10分钟，看看10分钟之后一梦的皮肤状况是有什么变化。其实可能大家对于面膜的这个刚撕下来的一瞬间有补水效果，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嗯、因为水还没干嘛。 对， 等这水干了之后看看效果如何， 嗯， 来判断这一款面膜是不是真的好用。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悬念先放在这儿，我们一会儿到快进广告之前再来看看一梦的皮肤的状态。 好，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外补啊还有内补啊，不管是怎么补，其实都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刚才给大家推荐的，不管是吃的啊，先说吃的吧。其实不光是就是会增加我们的肌肤的滋润度，同时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女性，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是对于 我们这个年龄是什么年龄？是什么年龄？ 就是我们青少年。 青少年， 对青少年、 哎、你拉倒吧，你离青少年都多远 啊？是吗？我青壮年吧。青壮年吧。 让我们说个具体的年，不开玩笑了。 好好好， 可能就是当你步入了25岁上下这个年纪。 没有， 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是这个年纪。 对， 这个年纪啊，就是你的皮肤的护理工作真的要提上日程了。因为如果这个时间段你不开始护理皮肤的话，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女生啊， 对， 一旦过了30大关的话，可能皮肤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 没错， 那个时候就为时已晚。 嗯， 所以这个节点的话一定要注意。那即使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也要从此时此刻开始注意保养。等你保养和不保养，10年之后你看差距一定会惊人的。 对，同时我也要是提醒一下跟我同龄的人，也就是20岁左右这样的年龄段的人，一定要 现在就开始注意了，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吃的东西啊还是玩的东西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害，所以尽量的大家还是一定要吃一些健康的食品，不仅如此一定要少熬夜少玩手机。 对，其实年轻人我觉得最大的难题啊，就是影响皮肤的其实不是说你没有那么好的化妆品保养品，而是你没有比较规律的作息时间。像我们刚说到春节假期，大家肯定忙着晚上抢红包玩游戏聊微信等等，对，拜年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可能睡都会特别的晚。 对， 很多学生现在可能还在家里面每天熬夜呢刷剧， 是 对吧，这样的话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对， 并且这个习惯如果你一旦养成的话可能会陪伴你一生，但这是个坏习惯，它不是一个好习惯呀。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想要一个比较好的皮肤比较好的气色，从你的生活的习惯开始入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是的，好，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春季护肤的小技巧，希望对大家有用，也希望大家记住这些内容吧。 对， 然后如果你实在记不住呢，可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回放。大家 怎么看回放呢？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周六下午5点到7点的潮流梦工厂，这个种草了没，可以给大家种各种各样的草哦。 对，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对，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这几个字啊，关爱青年计划，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回放，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方法推荐给大家。哎，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春天了，告诉大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喝水啊。 对， 天气干啊，你就要多喝水、啊、 这是来自钢铁直男天一的这个最朴实的一个话了。 对， 好，那接下来呢送大家一首余文文的体面。 孟云，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既然你都决定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深爱了多年又何 遇见。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是来自于文文的《体面》，哎，这首歌还是很红的。 对，好像大家如果关注了那部前任这部电影啊， 嗯， 就这首歌应该是印象都非常深。 印象非常深，对，没错。嗯，那接下来呢，就要说的是一梦刚敷完这个面膜这样的一个效果。刚才其实我也是洗了一下脸。 对，首先提示大家啊，如果在你使用过面膜之后，切记一定要去洗脸，因为残留过多的成分在脸上，就是入睡的话，其实不仅容易把你的这个被褥弄脏，更重要的是对你的皮肤也是一个负担。 是的， 所以怎样比较好的处理这种情况，就是洗脸并且洗干净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洗完脸之后会有一个问题， 嗯， 即使刚敷完这种补水的面膜，还会觉得皮肤有点紧紧的。 嗯，对，没错，是有一点，所以我刚才立刻就打了我的这个。保湿水， 嗯， 对，打保湿水。 他现在再看一下我们一梦的这个皮肤状态，应该说比刚直播就是纯素颜那个状态，明显皮肤的肤色是有提亮的。 对，有提亮的。 补水之后，皮肤会发光的感觉。 哎，是没错，确实会这样子的、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重补水。其实我每一次在就是敷完面膜，然后做完护肤之后， 嗯， 我都会用我这个护肤的产品。 这也是要今天种草的一个产品， 对，要种草的一个产品，是这个名字叫 Refar、 嗯、 大家可以就是去日本买得到。 其实这款产品的就是类似的产品非常多啊。 对，它是就是提升脸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提升脸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抗衰老吧，也算是 抗衰老。 对，而且让你的皮肤会紧致。嗯， 哎，我还蛮想 要不要试一试，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 OK， 我给你试一下。 这个设备其实就是两个圆的球嘛。 而且一定要在你涂完乳液之后再使用这款产品，否则会对皮肤会有一些伤害。 啊，好，我就单纯试用一下，其实会有一个压紧皮肤的感觉。 对。有没有感觉肉在拽着？你可以使点劲儿。 再使点劲儿啊。 嗯。 就是因为它这两个球并不是一个完全那个平行的距离， 对， 它是有个夹紧的那种感觉。 对， 随着你向上推，你就觉得这个肉整个被夹着往上推的感觉。 是的， 哎，所以说这样就会瘦脸，对不对？ 非常会瘦脸的，你 至少在心理层面，我觉得是瘦了， 是吧？我觉得还不错的，其实，所以也是推荐大家这款产品，没有关系的，这款产品，而且它是。嗯，紫外线就是它是个太阳能的， 嗯， 就是你可以在用完之后白天放在， 阳光照得到的地方， 就是相当于充电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会有电流的 哦， 就是 有微弱电流来刺激 对，来刺激皮肤，对。 价格很贵吗？这一款？ 这款如果你代购或者是在海外买的话， 嗯， 我这一款是专门是脸部的，脸部升级这一款是1300块钱吧， 嗯 嗯，然后还有其他价位，最贵就是2000块钱。 那如果是普通款呢？ 普通款也就是比我这个要便宜100多块钱吧，100多块钱， 就是也是1000出头的价格， 对，1000出头的价格，所以啊，但是可以用很久啊，所以还 OK。 对，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很多产品啊， 嗯， 都是跟补水相关的。 是的， 总结一下，首先是外部最常用的面膜， 对， 补水面膜， 补水面膜，然后还有我们平时的这个乳液呀、精华呀，其次就是我们的食补了。 对，还有食补，嗯，食补可能吃一些时令的蔬菜比较好，坚果类的产品比较好。 是的，没错。那么一波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我觉得从某个程度上说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的吗？ 对，我觉得 所以其实今天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如何避免作， 如何避免作。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就单拿这个谈恋爱的这个角度来说吧，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是说就是谈一段成熟的恋爱一定要避免作。 嗯， 但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是不够成熟，是因为我觉得偶尔小作，偶尔的去小作一下是可以的。 你理解的小作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判定一下到底什么叫小小作。 我是一个很作的人，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能讲点具体的实例吗？你会怎么做？比如说你们去吃饭吧，你会怎么办？ 别吃饭了，吃饭我不作 啊。吃饭你是说吃什么都可以？ 就吃什么都可以。对，因为我不挑食。 那买东西？ 买东西也没有什么，我不注重这些物质上面的一些 吃穿住行。出去旅游的时候会不会？ 出去旅游我还没有跟过我的前男友或者是旅过游。没有， 没有过。 对，就没有这种经历吧。但是我觉得谈恋爱我做的这个点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嗯， 就我怎么感觉我是有点那种，说句老套的话，是缺少安全感。 哦，担心自己的男友有其他的情况。 除了这个没有，刚我觉得热恋期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情况。我是希望我男朋友刚在热恋期的时候是稍微黏着点我，如果他不黏着我的话，我会觉得他不太喜欢我。同时呢，我有的时候我会很纳闷，就是我因为我的前男友就是他是很爱很早睡觉， 嗯， 简直就是老年人作息，9:30就睡觉，有的时候 多好啊。 啊，是的， 身体好啊，早睡早起身体健康啊。 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习惯是 OK 的。 对， 就一开始吧我会觉得哎，很奇葩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都是通宵熬夜呀，不能说通宵吧，就是熬夜吧， 嗯， 怎么也得到12点了，你9点就给我睡觉，然后我会觉得哎挺奇怪的。 OK， 那你会怎么做？ 我一开始我会觉得我尊重你的这个做法，但到后面我跟你熟了，我就会表露出我的观点，我不喜欢。 你要陪着我，我不睡， 你 别想睡。 你也不能睡， 对吧？ 但最后，其实我们两个分手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说我最烦的就是我想睡觉的时候，你不让我睡觉。”然后他就说，然后还说，就说我很作。但其实有的时候，我其实细细回想一下啊，好像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比如说我们俩，我是个直性子的人， 嗯， 就我跟比如说我跟你吵架了，我现在就是我立刻要把话说明白，说开了我去解决。但你比如说你就是你可能会想，我想冷静一下， 对， 因为我可能心没有你那么大。 这不是心大不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你先说， 就是有这个小心眼的一个存在。 嗯， 但我的心就是很大的那种，而且我不会就是觉得怎么样，有什么就咱们就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想？你为什么要冷静？你冷静的目的是什么呢？但是我这一刻我不想冷静，就是那就不能冷静。 你这个程度叫做小作是吗？ 是大作是吗？ 这个程度要做的小的话，何谓大？ 不是，其实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小作怡情，就是可以增进，可能会增进你们的感情。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我身上的这样的一些缺点和毛病，就是会可能会加大你们的感情的负担。 我觉得刚才一梦所说的这个不能用小来形容，就是你这样小以后情何以堪啊？怎么出去见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咱们仔细想一想，其实早睡早起明明是一个好的习惯， 嗯， 但你是因为你希望他给你更多的陪伴，对吧？ 当然。 所以你在你想玩的时候就拉着他陪着你，你在强迫他做一个他本来不习惯做的事情。 是，他就说这不都唠完了吗？还有什么可唠的吗？ 对呀， 啊。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发表情也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强迫的行为，对吧？这个我们证明这个强迫行，就是对方不想做， 对对对， 你逼着人家做，这个强迫行为。第二个你说的是那个你们两个人之间那个就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第二个问题 就第二个你做的那个点， 第二个做的点。 对， 我刚才说了一个是睡觉的这个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笑没了？没关系，你先往下说。 就是我觉得你第二个做的那个点其实也挺让人 就是不能接受的 啊。吵架，吵架就是对方需要冷静期。 嗯，不能叫吵架，你说你喜欢直来直往，什么东西一定要立刻发泄出来。 一个是立刻发泄出来，其次就是 不允许对方冷静。 就是我觉得我把我的观点啊，包括我心里内心处最想的最深处的想法，我都告诉你了，我为什么会生气，我为什么会发脾气啊？那其实我也是有我的问题的，但是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吗？那你就可以接下来说了。然后但是他说行了，你先不要说了，就是我们先冷静一下。我说为什么要冷静？这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为什么要冷静呢？ 对，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大家一定会面对到，就是在发生争执的情侣之间，你该怎么办的问题。 对， 那一梦的做法就是，那个一定要立刻解决。 就很多女生可能都会，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这个问题是可以立刻解决，比如说两个人为吃什么吵起来了，你想吃辣的，他想吃甜的，然后吵起来之后。立刻妥协，立刻选择一个，哎呦，这个没有问题，当下解决。但一旦上升到了吵架的话，我觉得很多问题没办法一时一刻说得清楚，因为首先爱情当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以对错来划分的，对吧？既然不是对错划分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想法不一样，或者都在气头上，这个时候我觉得适当的冷静是必要的。 对， 能让你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对， 这有利于你们关系的解决。 对， 而你是不允许对方换立场，立刻当时当下必须把话说开。我觉得可能的确这个是有点强人所难。 对， 这是你第二个强迫。 我跟你说，其实很多女生在爱情当中作的这个点和我是有点类似的。所以男生就会经常说，哎呀好烦啊，好累啊。 所以其实所谓的作，一个是我觉得刚才一梦说的这个例子啊，反映出来的就是，之所以为作，就是因为你在强迫对方做一件他并不熟悉的事情，或者他并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 由此会让人感觉说你怎么那么作呀？ 对， 对吧？再往深层说，缺乏相互的理解和礼让。 是的， 如果你足够礼让的话，两个人相敬如宾，一定不会发生所谓的争吵。 没错。 所以说作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小作就是那种小情趣，闹闹矛盾，斗斗嘴，我倒是觉得很可爱。但是一旦把它上升到你要强迫对方， 就比如像我刚才说的 那两个，我觉得就不能用小来形容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想谈一段恋爱，你要拒绝作这个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作已经不是我们的小打小闹了，是一定要有意伤到感情基础的一些问题。所以针对这样的作，我觉得要拒绝，明确的要拒绝。 对，拒绝。 对，你拒绝成前任了。所以我觉得刚才那种体面还挺符合您的这个状态的。 是，我也是觉得这样，就是所以我觉得女生在感情里，但是男生也会作呀。 对，男生也会。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问题， 是一个是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男生可能，我们都说男生和女生这个感情他的这个爆发点他不太一样。就男生他可能刚开始喜欢你的时候，我的妈呀，就是洪水一般的涌入，但女生的感情她会有一点细水长流的感觉。 对，就是一旦 细腻一些， 男生这个感情的热恋期度过之后， 对， 可能就进入一个比较日常的平稳期。 是的， 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上。 对，但是女生就会很不适应。哎，你怎么不像一开始怎么哎，经常会听到情侣之间会说这样的话， 你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啊、 对，你怎么不像以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甚至有的男生他有点破罐子破摔，就一开始啊我哄你两句，我宝贝我没有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到后面他就说，哎我就这样了，怎么地吧。 对呀、啊，你要怎么样，要么在一起要么分手呗，你还能怎么样。 对，我就这样了， 对吧？ 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男生说这话的时候也挺作的。 这个程度的作还好。 那你指的是什么程度的作？ 我觉得比这个要更大一点。比如说我遇到的一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奇葩的那个男性的朋友，他的作点是这样的。他的女朋友在跟他就交往之前是一个交际非常广泛的人，有很多的朋友。然后呢，当他们俩在一起之后，这个男生比较缺乏安全感，他就会特别介意有异性的朋友给他的女朋友打电话。不仅如此，他更介意他的女朋友见异性朋友，所以到最后严格到晚上9点以后不能接听异性电话，9点以后不能跟同性的朋友出去。 爸爸的都不可以吗？ 我觉得爸爸也是可以的。异性朋友指的是非亲属之外的嘛。 我觉得这就是男生的作， 这个会把人逼疯的。 当然了，就是情侣的这个相处模式我们不去讨论，因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没错， 这个事情没法说。但是 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是给这个女性的身边的这个朋友圈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一个影响，对， 对他们没法正常沟通了，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打来电话的异性都是奔着挖墙脚来的， 对， 可能真的只是普通的朋友，正常的事情。 是 这个时候你设立了一个这样的类似宵禁一样的这样的门槛在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损害他在周围人的形象。 对， 这个行为难道不叫作吗？这当然叫作， 很作。 嗯， 所以我和天一其实探讨今天就是，那我们如果想避免这个作，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觉得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相互理解。 嗯， 相互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懂得退让。 对， 因为一旦理解就意味着他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这是最长的一个问题，但只有你理解了，你可能照他的想法，你才决定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退一步。 嗯， 比如说睡觉这个问题，如果在我看来是可以的，我是可以去退让的话， 嗯，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没问题。 嗯， 但如果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退让，比如说我就是要九点钟睡觉，如果你非让我去熬夜的话，不好意思，第二天我有工作，我要学习，我要上课，这个时候我一旦选择了妥协，影响的是我的正常生活。 对， 那这个时候我不能选择退让，所以这个时候理解是最基础的，只有理解之后你才可以选择说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妥协。 嗯， 如果对方也理解了你的想法， 嗯， 他就会选择我不逼着你那么晚睡了。 嗯， 对吧，或者说我们适当的晚睡一小会儿， 对， 大家再多聊一会儿，这个问题永远不是那非黑即白和一刀切的非对即错的问题，都是可以协调的。 对， 所以我认为理解是防止作的第一道基础。 哎，没错。同时呢，我还觉得就比如像我这种急性子的女生啊， 嗯， 还是可能会占大多数一点， 嗯， 急性子一点就想立刻解决，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找点别的事情，或者找点其他事情先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如果他真的是想静一下，你就真的让他静一静。 嗯， 然后你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会按耐不住自己的性子，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字，忍。 忍， 就是你稍微忍一忍吧，真的，就是如果真的太大作的话，你真的很容易把这段感情作没的。 就是不要随便乱发脾气和任性。 是， 今天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梦说的是发脾气。 嗯， 其实发脾气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延续性的效果，就所谓长尾效应，就是冷战。 嗯，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电影歌曲啊，就是那个体面来自前任，这个前任攻略，对吧？ 对， 其实那个故事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因为小小的矛盾用示威的方式，就是说对方一定要妥协。 嗯， 可是也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冷战和争执导致一段缘分就这样 结束了。对，我觉得还是挺有遗憾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作，我觉得那个故事当中两个人都有点作，所以这也是要防止作的，就是一定要多沟通。 嗯， 但这个沟通不是说当时当下一定要沟通清楚，而是在事后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心里的坎没过去的话，静下心来多沟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这样才能回到我们刚才说第一步，才能到理解。所以理解的背后就是你要学会多沟通。 对，没错。所以一定不要再爱到最后把自己爱成一个疯子，那样很不漂亮。 对，最后说一点，我觉得是安全感啊，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人没有安全感，男生女生都有。 嗯， 对吧，怀疑对方在外面有其他的朋友啦， 嗯， 然后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啦，要查手机，要常常报备在哪里等等，都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这反映出来其实你对自己不够自信， 对 你们的感情不够自信，认为自己不够吸引他。 对， 那这个时候你要增强自信有什么办法？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怎么来增强自信和让这段感情当中更自信呢？ 如果我一旦会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段感情已经不适合了，我会选择分开。 你不会选择修补？ 我不会选择修补，因为我觉得这让我很没有面子。 这个我该怎么往下接？ 没有，因为我是一个这样的性格的人，就是当然如果我真的很爱对方的话，首先呢我会跟他谈，我会把我这个想法说出来，就会把我心思说出来，我说我现在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我对咱们感情当中有哪些困惑，然后其次我会觉得看对方给你一个什么态度，如果对方的态度很消极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这段感情你们俩可以先分开，先搁置。但是如果对方也想跟你一起去解决的话，女生提高自信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并不像说是外貌上面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内在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事情去做一下， 就比如说你的兴趣爱好，你可以这个时候再增加一下。其次我觉得可以和朋友多待在一起。 嗯 嗯， 我觉得 避免争吵也是。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自信呢，首先沟通是一个基础，刚才提到了， 对， 那这是增强安全感的一个方法。 对， 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发现没有安全感大概是基本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第一种，你觉得他对你不够关心了， 对， 可能是不是他最近工作忙，还是他真的是有情况，这个时候你要直截了当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就是索性问他就好了，并且把你这样的感觉告诉他，他让他去适当的调整。第二，如果他真的就是忙，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或者说我们度过了热恋期之后，难免人的相处方式会有所变化。 对， 这个时候可能是你自己在多疑，你的心思太重，或者说你把感情太放在一件事情上面了。这时候可能你要做的是自我的修养功课，怎么能让分散注意力，像你说的找兴趣爱好，跟朋友在一起，或者是你要了解他的生活，知道他的忙的程度之后，你的疑虑自然就打消了。所以归根到底就是沟通、了解和理解的问题，把这都做到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安全感自然而然的就起来了。 对， 即使一段感情真的没办法维持到最后，我们可以让它体面的结束嘛。 对， 没有必要那么得不让自己过得很不开心，让对方也非常不开心，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所以说到这几点方式足，就是安全感、沟通、理解。 没错，好，给天一鼓个掌。 好吧， 说得很好。 对， 嗯， 其实很多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逻辑啊，都是因于这些原因。比如说父母打你是为了你好，打这行为我们当然不提倡，但是我们的确跟父母会意见冲突，就是因为你没法站到父母立场去想这个问题。 对， 但父母真的是为你不好吗？至少大部分父母不是这样， 是 前提是你要理解父母。 对， 只有一天你身为父母了，你可能才明白当年我爸爸妈妈那样对我可能真的是爱。 对 吧，还有老师，老师严格要求你，当下你会烦，相信我，任何一个离开校园的人都会感恩曾经老师那么严厉地对待自己。 是的， 所以问归根到底就是你没法站在对方立场去想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你会被当时的一些情境影响到你对这事情的判断，你有了不良的情绪，导致你会做出很作的行为。 对， 所以往回推，尝试着去了解别人，尝试着去接纳不同的想法，然后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它，这样才能谈出一段完美的恋爱。 嗯嗯，好好的，那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今天天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好，那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记住是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7点钟，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种草了没和大家准时见面哦。嗯， 对， 好，我们下周再见，拜 拜。 拜 拜， 在等啊等，该发生的没发生，等等在等啊等，在观摩。